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潇霞。 潇霞，今天我们的高级课程呢，送给大家一个非常中医理论的话题啊，上火的问题。 对，那这个词可能有很多朋友以前听都没有听说过。 嗯，那其实这个上火呢，指的不是真正的一团火， 就是一种感觉。 哎，是中医的一个理论啊。哎呀，我们讲的太多了，把这个第一题的答案都告诉大家了。那我现在赶快问今天的理解问题吧。第一题呢，就是要考考你什么是上火。我们的对话一开始呢，就有一个很简单，但是也挺有概括性的描述。那这个第一题的第二部分又问到，其实上火是分好些不一样的类型，那么都有哪一些类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是，上火了以后会有哪些症状？这些症状呢，可以分布在身体不一样的部位，对吧？ 对，就是说不同的上火的类型就会有不同的症状。 嗯， 那这些答案就是分散在我们的整个对话中，所以大家仔细的听一下。 对，如果你身上有这些症状呢，别怕，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来化解，怎么去火或者说清火，把这个火就降下去。那就是今天的第三个问题，想问你对话中举了哪一些去火的例子，或者咱们说一些方子，对吧？要吃什么，要注意什么啊，这样可以让你的上火的情况比较好转。好，今天问题就到这里，比较像中医保养的一课啊。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上火这个好像是在中国的民间都就说 大家广为接受，有很多的症状可能西方人他或者其他文化里面根本不会想到是这样的原因，但是中国人就说啊，你肯定是上火了， 对 吧？对， 而且我觉得吧，就是说中西方看待这个上火的病因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就是说可能看待的方法也不一样。 西方好像没有上火这一说，只有什么发炎感染， 就是说医生看到类似的症状可能会有不同的诊断。 哎，对的。那我们今天的词语是多还是少呢？ 很少 啊，很少。好消息，赶快来解释。 好，那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词就是一个贬义词，叫故弄玄虚。 故弄玄虚就是故意做出来的事情，是吧？ 意思就是说故意的玩弄一些花招，使人感到非常的迷惑。 嗯， 那玄虚这个词呢，就是有那种很深奥的，而且有一点空的，不是很实际的，这样的意思。那我们的对话里这个词是用来形容中医的，其实我觉得 有一点片面 对，因为中医有一些理论的确是很有道理的，并不是故弄玄虚。 嗯，哎，对，故弄玄虚。那接下来一个非常好的褒义词也是经常形容中医的，就是标本兼治，对吧？ 对。那在学这个词之前呢，我们先要说说一句中国人经常说的话，叫治标不治本。 嗯嗯，那这个标和本是什么意思呢？ 标其实就是一些表面的，那本呢就是根本性的。 嗯， 所以说治标不治本，意思就是说你只是治好了表面上的那些症状，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的彻底的治好。 哎，没有彻底的解决问题，对吧？ 对。那么标本兼治呢，正好是跟治标不治本相反的。 嗯， 它是既治标又治本，就是说根本的彻底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当然表面的现象也就会解决了，对吧？ 没错， 叫做标本兼治。我听到标本兼治就经常想到一个广告词，中西药结合疗效好用中药和西药各自擅长的地方的，你就可以外面和里面的都治好了，是吧？ 对，因为一般就是说西医的见效比较快嘛。 对， 但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西医虽然治得快，但只是表面上的好了。 嗯，来得快也去得快。 对， 嗯， 所以呢又要结合中药的长期调理，把你这个病彻底的治好。 哎，潇霞，标本兼治其实它运用的范围还是很广的啊，不一定是说这个治病的，是吧？ 对，就是说也可以用在处理问题上面。 嗯， 因为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你要从根源上去解决它。 好，那就是在生活当中你可以说某一个事情我采取这样的方法解决它，是标本兼治。那我们接下来是什么词呢？ 好，接下来一个词叫对症下药。 字面上理解也是和医药有关的，但是呢运用的范围也很广啊。 对，这个词字面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根据不同的病症开不同的药，这样才会有效果。 是的， 其实这个词呢也经常用来比喻针对一些具体的情况来决定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对，

接触过中国文化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中国人很喜欢就是把事物分成阴阳，世界上的万物呢都是有阴有阳的，那人的身体里面其实也有阴有阳的嘛，有些器官是属阴的，有些器官是属阳的，那如果说你这个身体里面阴阳不平衡了以后呢，你就会觉得啊，身体里就好像在火烧一样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阳比较多了以后你就像火烧了对吧，阴比较多了以后呢就是很虚弱啊。 对，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就是说上火这个词跟发烧其实不一样， 不是一件事情。 对，因为发烧呢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身体摸上去很烫这样的， 体温很高对吧。 对， 那发烧呢其实是上火的一个症状，上火是比较大的一个根源，是一个我们前面说那个标本兼治，是一个本对吧，它也会引起其他不一样的症状，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现在呢来解释一下上火分哪些类型 啊？有很多，比如说心火，肝火，胃火，肺火，各种各样的火。 对啊，那当然这些各种各样的火也有不同的症状啊，就是我们今天第二题问的，那答案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会觉得头疼啊，头脑发胀啊， 对， 还有就是牙龈肿痛，就是牙齿旁边那一个肉啊会肿，而且会觉得有点疼。 对， 那么还有就是说女孩子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脸上有一些青春痘。 男孩子也是啊，这个青春的时候嘛就有这些问题，但有一些年纪大了也会这样啊。现在你知道了是因为你体内上火了，内热是吧？ 对，阴阳失衡了。 对的，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心火，心火太旺呢就会有比较多的情绪上的波动对吧。 对，就是老是觉得心里很烦，然后晚上呢会失眠睡不着觉，还有就是你的嘴巴里啊舌头上啊都会长一些疮。 对，也非常难受啊。那如果肝火大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也是睡眠不稳定啊，然后身体你总是感觉很闷热的对吧，然后会头晕啊头疼之类的是吧。 对，而且我觉得肝火大的人特别容易发脾气。 是，怪不得男人经常发火都是肝火比较大一点。那这么多的症状要用哪些方法去调理去改变呢？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 那其实在中医上呢就是说有这样一个理论，因为上火主要是因为身体里面这个阳大于阴嘛， 对， 所以就是说你就要降火，你就要去火， 多补一些凉性的东西， 比如说喝一些凉茶这样的，还有就是苦瓜莲子，这些东西都是很清火的。 没错，因为我们对于食物这个热和凉的分类不是说它的温度是怎么样的，而是说它中医说这个性对吧，性情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比较苦的东西像小霞刚刚说的有苦瓜莲子，然后呢还有凉茶里面都有很多的中药嘛，都是降火的，这个就是凉的。 好，那热性的东西比如说在水果里面有一些荔枝啊，还有 龙眼， 对，就是那个桂圆啊，这些就是热性的。那凉性的我们都知道夏天嘛吃的最多的水果， 西瓜， 对，西瓜。 然后热性的还有像我们对话里面提到的啊，比较辣的东西是吧，然后还有红肉，这种牛肉啊羊肉都是很热的。 对，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大鱼大肉，这些都是热性的。 哎，没错。那其实除了可以吃凉性的东西降火以外呢，中医还很提倡通过日常平时的这个饮食啊还有生活习惯来让你身体里面阴阳平衡啊，就是吃一点清淡的东西比较少油腻对吧。 对，这就是中西的一个特点吧，就是说它讲究长期调养，而且我觉得中医在养生这一方面真的是很有一套的。 对，那其实中医就是一个调养啊，或者我们可以说有些是防患于未然对吧，就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出来你先有一些预防的步骤，西医比较多就是治疗。 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听一遍对话，看一看中医是怎么养生的吧。 怎么去火的。 你怎么不吃了？这可是你最爱吃的水煮鱼。 我这几天上火了，不能吃辣的。 上火？这里没有火啊，还吹着空调呢。 不是了，我说的上火是中医上的一种说法，套用中医的话说，上火就是人体阴阳失衡后出现的内热症，感觉浑身像烧了一把火一样。 看你说了半天，那不就是发烧吗？ 发烧只是症状之一，并不是上火本身。上火分成好几种，